Part 2. Choose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. 一 A. 泰 B. 泰二 A. 海 B. 海三 A. 客气 B. 出去四 A. 钥匙 B. 夜市五 A. 微波 B. 回国六 A. 建议 B. 见面七 A. 多久B. 多少八 A. 公共 B. 功课九 A. 电视 B. 但是十 A. 捷运 B. 决定。